着你的香水味，如此熟悉又那么陌生，沾染了太多的风尘，分不清是爱是恨。摇曳着你的迷离眼神，在漩涡里浮浮沉沉，我想放弃却迟迟不能，冰封的心又开始回温。偏偏枫叶是你火热的吻，却吻湿了别人的唇。我在黄昏里痴痴的等，等你这个爱上别人的人。偏偏枫叶是你留下的痕，却刺痛了我的心门。我捂住伤口苦苦的等，而你什么时候还能转身。 而你什么时候还能转身？而你什么时候？